大家好，我是雨木。这部电影叫做《拉妈上路》，拉妈上路 （Grandma）。这2015年的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中文比较特殊一些哈。拉妈，坦白说我不晓得，我觉得她是拉子、阿嬷、外婆、祖母，是女同志，也是外婆、阿嬷、祖母。哎，都好，她是女同志，所以她叫她拉妈，这样有点这见仁见智。总之，英文是 grandma，就是阿嬷。这位阿嬷有点一样，也有点不一样。过来人的将心比心，展现她爱的方式，以生活点滴为题材的电影，生活点点滴滴。女主角是一位阿嬷。也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她选择向亲友借钱，帮助她未婚怀孕需要动手术的孙女。两人一路拜访所遭遇的人事物，描绘出阿嬷过去的经历，以及她是一位什么样的阿嬷。阿嬷经历过的人事物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有美好的，也有遗憾的。或者是无能为力的回忆，透过帮助孙女四处借钱，阿嬷就像了人家所谓的人生的第二次机会，再一次的去接触阿嬷她自己的过去。也许她不能改变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甚至改变别人怎么看待她，但是阿嬷愿意尝试面对，也是为了孙女嘛。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年纪了，有些人大概就不会来往了嘛。可是为了孙女，还是一些比较淡掉的人际关系，那还是尝试去试试看能不能借到钱。有的人可能当年的摩擦，他就真的淡化；那有的人是还记在心里面，他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带这个故事。阿嬷愿意尝试面对，也因此获得一些新的体会，所以阿嬷帮了孙女，去借钱动手术嘛，也可以说是孙女帮了阿嬷。整体来看，它是一部有幽默感、会感到温暖的一部小品电影。喜欢这部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巴黎窈窕熟女》（My Old Lady）。也是会另外跟读者们聊聊，那部也是相当风趣幽默的一部电影。对，拉妈上路，我也是有一些感触嘛，就小成本的独立制片，蕴藏着许多触动人心的、令人惊喜的题材，在小成本的独立制片蛮容易看到的。但每次都这样说，好像独立制片就比商业片还要好看，那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也是会看到不太好看的独立电影。我只能说，独立制片的题材往往比较有意思，也比较有趣，让人比较多的感触。就像这部《拉妈上路》，电影里面这个阿嬷，她是一位性情中人，剧情没有交代的很详细。我们看的时候只知道这个阿嬷她教书，她在学校教书。他写作，拥有女性主义的著作，他会把自己的信用卡剪掉来抑制消费欲望。那他是女同志，感情世界有一些对得起的，也有一些对不起的人。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描绘这个阿嬷的轮廓线，就透过这些细节，大家可以有个轮廓。足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阿嬷和她的孙女，这外婆和她的孙女哦，孙女未婚怀孕，未婚怀孕哦，怎么说呢？任何成年人，任何价值观，会对这样的事情产生不同的反应。但是呢，所有的反应都是反映着未婚怀孕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情。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任何价值观、任何人的反应的不同，但是当做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简单的小事，不会的。电影里面这个阿嬷呢，她打算好好的帮助孙女渡过难关，渡过难关，因为那是她的孙女，因为 阿嬷可以借此做一些身为阿嬷应该做的事情。可是还有一个，我不敢说那是原因啊，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像是一种感觉。怎么说呢？阿嬷看着孙女的处境，未婚怀孕啊，需要帮助啊，就好像能够看见过去自己的阿嬷她自己的过去的遭遇，帮上这个忙，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原因之外，对阿嬷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她自己曾经有过处理得不太好的过去，不要让孙女也有相似的回忆。有时候机会难得，难得机会啊，机会不容易出现嘛。但一旦发生，还能看得出来那是个机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阿嬷和她的女儿。刚刚说孙女嘛，现在是阿嬷的女儿啊。阿嬷的女儿是一位优秀的律师，无论个性、价值观都和阿嬷的性情不尽相同。电影没有巨细靡遗的去演绎成长岁月，但是我们可以稍加想象一下，怎么样是一个好女儿，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妈妈，这方面的养成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身份上的摩擦在这一方面，啊，你怎么样，女儿才应该是怎么样子啊？啊，那你做妈妈的应该总是会有一些这种身份上的摩擦。而在电影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女儿这一方呢，充满着不信任感，觉得这个阿嬷靠不住，就是她妈妈，这个阿嬷靠不住。阿嬷这边就是显得很无奈。所以，这个阿嬷和女儿之间的母女关系也是很严峻。孙女担心自己未婚怀孕的事情被妈妈责备，显得很害怕，就不敢告诉妈妈，而是先告诉阿嬷，先告诉外婆。觉得外婆应该比较有同理心，或是比较能够，当然不是说不责备啦，但是会先替她着想，怎么样的，比较软性一些。不过这个例子，阿嬷也很诙谐的，还蛮逗趣的，就对孙女说过：“自从你妈妈5岁开始，我就很怕她，所以你有事情不敢先跟她讲。”我完全可以理解。阿嬷是用了一个很轻松的口吻，事实上她在说很严肃的事实。有时候事情哦，或是关系哦，就是那样嘛，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也都是生活经验的智慧啦。两代远而隔代亲，阿嬷跟孙女，或阿公跟孙子，或是不知道，就是隔代，好像就比较亲近。而反而是父子、父女、母子就两代之间，反而有些东西是不是比较有隔阂？不晓得，所以我打上一个问号。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但是我想先强调，它不是必然，因为我刚说了不晓得嘛，打一个问号。姑且先把它当作我的想象。有时候啊，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太容易，什么不太容易，什么都不太容易。像某些身份的样板呢，就我刚刚提到的，爸爸应该有样，妈妈应该有样子啊，小孩应该有样子，这些身份之间总是会造成一些摩擦，价值观不同嘛，造成不太容易。人生经验或者是欲望，诸多复杂的因素让事情哦显得不容易。然而相似的事情在祖孙之间显得容易许多。到底是祖字辈已经是祖字辈更成熟，更能够泰然处理，还是说呢孙字辈还是孙字辈仍然单纯，仍然愿意相信？我不知道，这个是都是打上问号的。你知道，有时候自己有些事情不太愿意立刻告诉父母，不是什么成见，而是一种人生经验也好，或是年纪也好，它不是那么容易的直接把对象会选择在父母身上。同样的，父母自己也是一般人嘛，有一些事情，他第一个对象不会是小孩。就是很多做爸妈的，有些事情是尽量不要告诉小孩的。当然，小孩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但是还很小的时候，孙子啊、孙女儿啊，就觉得就跟阿嬷说应该没关系啦，应该不会怎么样，或者是我不知道，我有遇过或是也有听过这样的例子。那 我说的那些疑点可能性哦，也许因为我们可以先暂且跳开来看哦，请想象一个情境，如果我们面对长大成人的子女，我们有的坏习惯啊，人都有一些坏习惯，我们有的坏习惯，这子女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年轻时候达不到的成就，他们都做到了，似乎应该感到欣慰啊，就很怎么讲，拍底拖顺啊，那就是子女竟然表现都比你好，你的坏习惯都没有啊，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年轻时候做不到的事情，他都做到，这实在是蛮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可是心里面会不会有更强烈的感觉，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抽离来看就不一样的人，比如说爸妈是比较，不是说那个爸妈的爸妈，就是我们自己是比较大而化之的人，可是发现子女身上有坚持，有一些细节他们特别在意，这个个性就是不太一样，而是导致说他发展上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对，但是他做到一些社会观感也好，普世价值也好，就是蛮好的事情，一些成就啊，没有坏习惯啊什么的。对，是一方面是蛮欣慰的，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我们不是不太一样的人。那反而在儿孙身上呢，我们居然，这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居然看见了，感受许多曾经有过的彷徨啊，甚至犯过相同的错误。都已经做祖字辈了，不看孙儿孙了嘛，似乎这种情况应该更严肃更有责任感的去替他们预防那些不好的东西啊。所以你不用彷徨，你这个年纪彷徨是很正常的啊，怎么样，或是啊这个犯这个错，其实就是这种过来人的经验会去看到，就是当然是自己的儿孙嘛，所以会更进一步的想要替他们预防啊，要注意什么的。刚举的例子，子女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可是再隔一代的儿孙，就跟自己当年好像啊，真的很相似。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我觉得那不是非常要紧。子女儿孙需要岁月的累积才会出现的嘛，你不是明天就会蹦子女出来，或是后天儿孙就满堂什么的，没有，它是要一段时间的累积。在岁月中去体会那些一样和不一样，同与不同，有人蛮厉害的，他倒可以去享受那种同与不同，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这一个时间光谱，真实的活过很重要的一个人生价值。我觉得这部片也是蛮有这个感觉的。好，分享到这里，那想要了解更多图文并茂的，请前往我的网站，都可以看到《拉妈上路》电影观后感，当然也有刚刚提到的另外一部片，也蛮不错的《巴黎窈窕淑女》。好，欢迎，拜拜。